真的好快，难怪连刘小别都全输掉。萧云操作着大戟退让闪避，这本是他已经做好心理建设的情形，但当真发生时却还是让他有些许紧张。确实不是可以正面相抗的对手，萧云这下算是落实了他的这种判断。早知如此，办法他当然也早有预设。他要快就不能让他快，凭我对战斗法师的理解还压制不住他的节奏。同职业之间的战斗，各自能做的变化大家更加了然于胸。唐柔如果不是战斗法师职业，萧云还不至于有这样的自信。但是既然是战斗法师，萧云相信自己是可以控制住场面的。毕竟对手还是个新秀，对职业的理解和掌控有限，同职业大战优势还是更倾向于自己一些。萧云是这样认为的。他从容地操作着，后跳避过韩嫣柔刺来的龙牙，再跳避过韩嫣柔龙牙之后追来的连突。连突之后，火舞流炎突然翻起，却是技能冷却已好的天机又跳了起来。但是大戟战矛朝下一沉，这记天机就这样被压住。韩嫣柔连续发动的几次攻击竟然都没有得手。萧云嘴角挂过一丝冷笑，很有一种猫玩耗子的心情。但是魔法炫纹已经飞到，是之前凭借天机攻击时累积到的光属性炫纹。果然是一刻都不敢放松的强攻啊。这一飞来的光属性炫纹却也不在萧云的意料之外，很从容的就避过了。韩嫣柔紧接着又一击来得更快了，这是光属性炫纹发射后给予角色的攻速提升，这一点萧云更不会考虑不到。避过炫纹后就已经在提防着接下来会突然提速的攻击了。而他的应对也绝不是一味的闪避，那等于是给唐柔提速的空间。萧云更多的还是采取攻击招架的方式，限制唐柔攻击的连续性，从而扰乱他的节奏。他做得不错，毕竟是微草战队的一员，在战斗法师这个职业上也磨练了数年，唐柔的攻击节奏从哪里去切入扰乱让对手最难受，他很清楚。又是这样吗？此时面对的处境唐柔并不陌生，甚至可以说刚刚经历过。上一轮比赛对阵翼展战队，虽然擂台赛最终是星星拿下了二分，但是首战出场的唐柔却是在对方第二人上场就落败了。对方第二位出场的选手文克北就是一位战斗法师。同职业之间的战斗，唐柔上一轮刚刚经历过，本轮再次相遇同职业的萧云。萧云和文克北都打出了这种对职业相当熟悉才能做出的限制干扰，但是相比之下，萧云显然比起文克北更加老练，唐柔此时被压抑的也比上一轮要更加难受一些。更加难受一些，但是也更加习惯一些。罢岁扫出，唐柔依旧不肯放弃强攻。萧云的嘴角继续挂着轻松的微笑，娴熟的一甩鼠标，角色大戟也是一击罢岁朝韩嫣柔抡出的罢岁撞了去。瞬息间的操作，瞬息间的攻击，瞬息间两杆战矛就要又一次碰撞在一起。火舞流言陡然一声，最后的时刻眼看两个技能就要碰撞到一瞬，唐柔对技能做出了调控，一切只在刻不容缓的一瞬间，分毫都不能差。他做到了。火舞流言和大戟罢岁挥来的战矛错身而过，韩嫣柔更是在此时跳向半空，同样是刻不容缓的勉勉强强地避过了这一击。勉强，但到底是避过。萧云呢，发现这一变化再想应对的时候却已经迟了。唐柔已经把变化压到了最后，压得根本没给萧云任何再做跟进的空间。别说是他了，哪怕是手速再快十倍百倍的人，这个时候也都已经不可能再跟上唐柔的变化。糟糕，萧云只能心里暗叫了一声，甚至连嘴角挂着的笑容都来不及收起， 大戟已被韩嫣柔这记霸碎扫中，同时一道火串窜出，瞬时扑灌在了大戟身上，火舞流言的特效攻击效果流言都被触发了。能有一击得手，接下来就好办许多了，接连而至的技能一招快死一招，这是连击，随随便便就能被打断的攻势，那可是构不成连击的。萧云的大戟和韩嫣柔手中的火舞流言不断的亲密接触着，唐柔全神贯注地操作着，他当然希望可以这样一鼓作气就将对手击败了，可惜事与愿违。了解战斗法师的萧云很快就在唐柔的连击中找到了破绽，怒龙穿心。这一破绽之下，萧云直接就抢出了一个大招，唐柔仓促应对，韩嫣柔战矛旋回，却也无法完全招架住这种大招级别的攻击。韩嫣柔的攻势戛然而止，萧云却以这记怒龙穿心开始反打出了一波攻击高潮。唐柔的应对又和萧云截然不同了，他不像萧云那样观察判断寻找机会，面对大戟攻来的每一击他都在尝试操作，他不停地在操作，好像大戟的攻击里到处都是破绽似的。但事实上大戟的攻击未被中断，唐柔接连不断地努力尝试，未见任何成效。可是他这种折腾给对手造成了很强的心理压迫，萧云此刻就有一种极强的危机感，好像稍有丁点破绽就会立即输掉这场比赛似的。这种心情是萧云始料未及的，他紧张，他不敢马虎，但越是这样操作好像就越不到位，经常自己把自己给吓出一头冷汗。于是萧云的攻势也没能持续多久，他终于也露出了破绽。一直坚持不懈的唐柔瞬间就将机会抓住，以死也不肯放过的气势扑上，一击得手，立即就是滚滚而上的连击，又被萧云抓住机会扰乱。不怕，再来就是了。双方这样你来我往，但无论攻击还是被攻击，唐柔的韩嫣柔永远保持着攻击姿态，攻击时一往无前，被攻击时让人时时刻刻感受到会遭到强力反击的危机感如芒在背。萧云头上的汗越来越多，心中那根弦越绷越紧，越紧越不敢放开手脚，萧云的顾虑越来越多，越不想失误，失误却一再找上他。看似不断进行着攻防转换，萧云的攻击阶段越来越短，唐柔抢下机会发动攻势的阶段越来越长。如此交换，韩嫣柔开局时落后的生命渐被追平。萧云眼睁睁地看着，心下慌乱，犯错更多，他一再提醒自己冷静稳住，但是双手好像已经不是自己的似的，是那么的僵硬，那么的不听使唤，平时那些随心所欲的操作都到哪儿去了？萧云真想把自己的手塞到嘴里狠狠啃两口。领先 43% 的生命线被追平，再然后再到落后，萧云越打越乱，哪里还有半分开场时胸有成竹的气派，有的全是不知所措的慌乱。怎么会这样？萧云不明白，对唐柔他准备充分，他信心十足，怎么到了场上就发挥不出来了呢？今天的状态怎么就这么差呢？萧云无法稳定情绪，无法控制住局面，他只能输。唐柔一挑二成功，顺利进入擂台赛第三轮。现场万籁俱寂，一挑二这成绩已经足够彪悍了，但因为唐柔放言的可是一挑三，现在还没有完，微草接下来上阵的将是他们的队长王杰西，而唐柔呢，韩嫣柔经过这一阵之后已经只剩下 16% 的生命了。 李指导，你觉得这个 解说潘林都变得吞吞吐吐了，16%的生命挑战王杰西实在很难让人看到希望。 比赛的美妙之处 就在于它的不可预知性嘛。也许我们能见证奇迹也说不定呢。 这么说，李指导还是蛮看好唐柔啊。 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唐柔选手又是拼劲十足的人，没准真能放手一搏，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儿呢。 好吧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这个持续了五轮的焦点，接下来就要到最后揭露结果的时候了。星星战队的唐柔对微草战队的王杰希。 电视直播宣布了，现场的电子牌也打出了微草接下来要上阵的选手。不过王杰希却没有急着上场，而是先等了萧云回来。看到队长望着他，萧云垂下了头，找个角落就想钻过去。 唐柔最可怕的不是技术，也不是手速，而是他的那股气势。 王杰希说了这么一句后迈步登场。星星对微草擂台赛第三场，一挑三的最后一个对手，赢下这一个就可以完成誓言，就差这一步。但是唐柔已经无能为力。王不留行自空中滑落，身后还拖着灭绝星辰挥舞过后留下的星光点点。 一挑三可没有那么容易啊，王杰希说。 擂台赛第三场，王杰希胜，完胜。现场再度一片安静。唐柔一挑三得手，他们会觉得有些不爽，但是看到他被王杰希这样飞快的击败，大家却又觉得很失落。到底期待什么样的结果，连他们自己也说不上。星星的选手席沉寂的就更可怕了。一挑三失手，这没什么，甚至从比赛形式上来说，第一人就见到第三人，局面大优。但是一挑三所意味着那个结果，陈国此时无论如何勉强自己也挤不出半点笑容了。